ChinesePod.com。 哎，我昨天在街上看到你和你妈了，你们母女俩真像。 我昨天没和我妈上街呀。哦，对了，你看到的肯定是我娘娘，不是我妈。我昨天跟我娘娘在一起。 娘娘是什么？ 就是我爸爸的妹妹。 哦，我们北方人叫姑姑，你们上海人叫娘娘呀，真有意思。那第一声的娘怎么写呢？ 没有这个字的，那是上海话的发音。你说我们中国的规矩怎么这么多呀？亲戚的叫法也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而且最头疼的是，不仅有一大堆称呼，北方和南方的叫法还很不一样，麻烦死了。 就是啊，那么多称呼，叫的时候经常搞错。哎，你们管姑姑叫娘娘，那么姑姑的老公叫什么呢？娘夫？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们也叫姑父。 这个又是一样的，你看搞不搞？那你们管姥姥姥爷叫什么？ 外公外婆，或者阿公阿婆。你知道上海人怎么叫舅舅吗？ 阿舅、娘舅。 嗯，两种叫法都有，不过我比较喜欢叫娘舅。 你怎么这么喜欢娘这个字？是不是和妈妈有关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语言习惯吧。对了，我发现南北不仅叫法不一样，而且有很多音根本发不出来。比如你们叫拜拜，就是第一声的拜，我们上海话里根本就没有这个音。 方言嘛，当然会有一些差异。那你们管伯伯伯母叫什么？ 大伯伯大妈妈。我听说你们北方人管伯母叫姨妈的。 不是，姨妈是叫妈妈的姐妹的，妈妈的姐姐叫大姨，妈妈的妹妹就叫小姨。 哦，和上海差不多，不过我们很多人也叫大阿姨和小阿姨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上海的叫法听起来会可爱一点？ 所以说吴侬软语嘛，你们的方言本来就比较嗲。 哟，你都会说嗲啦？有些上海人就叫爷爷嗲嗲，看来你很有做上海人的潜质嘛。 我才不想做上海人呢，那么嗲。唉，难怪人家外国人听到中国的亲戚称呼就一头雾水了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他们的苦衷了。 是啊，连我们自己都被搞得七荤八素了。 七荤八素什么意思啊？ 刚夸你有潜质呢，你好好想想吧。